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早晨呢，让我们稍微来嗨一点，首先用一首单曲来打开今天嗨爆的方式，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嗨咖。 计划跟不上变化，天亮后的高压暂时人间蒸发。嘿，谁还在演路人甲？没看到全世界已经开到闸，我的上司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不评价。想这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跟着嗨咖。保证是独家，这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嗨咖啊、 来自于嗨咖的张惠妹 嗨咖张惠妹啊、当然呢，阿妹原来的歌曲你会发现都是有这种甜甜的感觉， 嗯， 连这么嗨的歌曲都有点甜的发腻的感觉哈。 嗯，想想唱嗨咖的人跟唱连名带姓偷故事的人是一个人，这个人真的超厉害。 嗯， 张惠妹打开了7点04分全新一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你是张嗨咖， 我是嗨咖，我还沉浸在 我是嗨咖，我是嗨咖郭鹏， 是哈、 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都比较嗨哈。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烽火戏诸侯，第二名是无爱无忌王超，第三名大黄蜂，第四名一条咸鱼。哎，这是昨天签到第一名哈，连续2天上榜。第五名是陶， 是 第六名是明，第七名是郭莹，第八名是小天，第九名是刘金龙，第十名是芳香怡人。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嗯，来到咱越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报道之后呢，我们还是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1月30号这一天的天气状况，进入到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截止到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6.6度。不过好消息是，今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终于冲破零下了。 对， 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不过早晚温度依然比较低，出门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的阵风比较明显，有5到6级的偏北风，空气干燥，要注意防风防火。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35%，比昨天略有上升，不过还是比较干燥的哈。 嗯，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各位朋友们，已经签到前十位的以及还没有签到冲到前十位的各位朋友，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吧。其实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比较有的可聊，但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去用移动端来收看电影，比如说用手机或者 iPad， 但其实你会发现在家里的大荧幕或者整个投射到一整面墙上去看，那种震撼跟刺激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原来不是有句口号叫做打开电视看电影吗？ 嗯， 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重新去用电视来看电影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效果哈。现在呢，通过歌华有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又新又好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通过歌华有线看过的好电影有哪些呢？ 哎，也可以延伸到就你在家里看的电影，因为毕竟家跟电影院是两个不同的氛围。 对， 就家里你可以躺着看、卧着看、坐着看，看一会儿的或者再去拿点零食、拿点爆米花什么之类的，就一个很自然、很舒服的状态。 没错，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甚至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有上映一部片的话，我会区别一下这部片是需要在电影院看呢，对，还是在家里看看就可以了哈。 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你通过歌华院线都看过哪些好电影，或者说你一般都在家里看过什么好电影？ 哎， 依然是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的答案。那当然呢，昨天的早上，北京时间8:30，美国第60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开始了。早安音乐秀也是卡着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尾巴哈，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最新的奖项。那么今天呢，已经可以把完整的名单告诉大家了。 是，昨天呢，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火星哥我们经常播送的 Bruno Mars 的这个最新的专辑 24K。这个 Magic 就是 24K 这个魔术的这张专辑呢，一共呢收获了最佳年度专辑、最佳单曲在内的7项大奖，关键是他一共就提名了7个，然后收获了7个， 7中啊，超厉害。7项大奖当中3项都是来自综合类的， 嗯， 而且呢他跟当红的饶舌歌手 Kendrick Lamar 竞争，所以真的是赢家，因为所有的提名全中了 啊。 而 Lamar 只是在嘻哈分类奖项还有音乐录影带奖当中有一些斩获， 就应该来说 Lamar 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只是在综合类当中好像输给了这个火星哥哈。啊，当然呢在年度制作的最佳专辑当中呢，他的 24 Magic 是重围获奖。在这个奖项当中，他的对手包括了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个 Despacito 哈 Louis Fonsi 的那首单曲，包括呢Kendrick Lamar， 以及呢去年重新上榜的一个最佳的福音歌手，这次呢他获得了一个传统的福音歌手的 Childish， 这次呢好像也只得了一个奖项，所以昨天基本全场的赢家就是火星哥一个人了哈。 这张专辑真的是大热啊，当然竞争最激烈的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年度专辑奖，这也是比较难预测的一个奖项吧，因为每年也是放在格莱美最后一个揭晓的，一般最后压轴揭晓的都是这种含金量比较重的，而火星哥呢依然是在和众多人的角逐当中，凭借着这张专辑成为了本届格莱美综合类奖项当中的最大赢家。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 24 Magic。 Showtime. Guess who's back again? Oh, they don't know. Oh, they don't know.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ead to toe, so clear. Look out. Second best for the hustlers. Hustlers. Gangsters. Gangsters.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ass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Uh-oh. I cannot preach. Uh-oh. I gotta show them how I can't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s. Do your dip.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e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Hey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What you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大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刚刚听到火星哥这首歌，忍不住把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喇叭的声音都放大一点，然后跟郭鹏进入到夜店模式。 今天早晨刚过来就很嗨，第一首歌也很嗨，第二首歌更嗨，是不是？ 哎，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稍的进入到这种稍微带点你的小酒馆， 离愁别绪的感觉， 可以把你的小酒馆再开张一下了。 是，湖南卫视的歌手呢，当然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也是就进入了一轮的比赛当中。不畏歌手李泉这次过来了哈，其实在现场表演还是挺让人感动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曲你要知道是他才排练了1个小时，所以紧急撑场，发挥的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哈。 对，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当天的比赛的话，很紧张的，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活动，直接赶着飞机到了长沙，然后有一点延误，7:30的时候才刚刚到长沙机场。 对， 然后呢，工作人员接到他的时候说：“哎，我应该没有迟吧？”他说：“平常这个时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录了。”但所有的竞演的嘉宾包括观众都在现场等着，然后他在现场就只排练了1个小时，直接上场，那种自如、淡定、优雅，哎呀，真的就是分分钟被他圈粉。 对，你今天才被他圈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粉丝啊，你刚才用的这些单词放在这个李泉身上以后，我会觉得。哇，李泉看来这次真的赚到了一票粉丝，哎， 是吧？是不是我很懂他？ 特别懂他啊！除了李泉之外呢，当然这个你像体管歌手苏诗丁，上次我们其实看到了他的一个演出，但这一次呢，这个杀手锏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血腥爱情故事唱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次不是血腥爱情故事， 啊、这次不是， 对，因为上次上周五的时候我有放过， 啊、 对我放不上周五的时候我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血腥爱情故事》这一首歌，因为这是当时他在天籁之战当中最终夺冠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很有。 影响力的，这次也是放出一个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一首歌曲哈，就很具有杀伤力。因为其实他这次压力很大，上一次是只要不拿到第八名，你就可以再挑战，但这次是必须杀进前四。 对， 我还记得他唱完了之后有一个预投票，他不是获得了第一名， 当时特别高兴。 对，所有的评委就说：“哎呀，挺为苏诗丁高兴。”但是还有几个人没有唱，还有四个，来数一下都是哪四个人？完了，这四个人一个也不好踢。 评委说：“哎呀，看来这四个人他也未必能进去，最后好像还是进了哈。” 对对，所以面对双重奇袭，最终还真的是能够冲到前四，踢馆成功了。 对，所以呢，首发呢也是应该了，我觉得表现的还算不错。比如说像汪峰的这首《下坠》，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会给大家放到，以及张天的《Hello》啊，也算是自己对话偶像的一个方式。当然那天晚上呢，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的唱的歌曲是一首叫《离人》的歌曲哈。这首歌 你是不是被他同情，就是很想同情 他？对，就是你知道李圣杰本身呢，在开唱的时候就说到了他这几年的一些境遇，对不对？然后呢，在离开的之前，最后一首歌曲又唱的是《离人》，唱的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挺千回百转的。只是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我觉得它其实作为《我是歌手》的竞演曲目，好像有一点点的太有点弱。 但我觉得最吸引我眼球的是他连续三场都抽到了第一名，这个概率真的可能就是歌手史上最低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李圣杰的这首歌曲我们还是来回味一下。其实呢，在听过他这个版本之后，我又去听了一下张学友的版本啊，或者其他人的一些版本，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份演绎呢多了一份千帆过尽的淡然和回望的感觉哈。 其实最早是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那后来在林志炫翻唱的版本当中，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来感受来自李圣杰的《离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里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没春天。挥霍着眼泪，挥 向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 歌手 live 版本的来自李圣杰《离人》，这首歌曲呢唱的还真的是挺有点离愁别绪的感觉的， 波动心弦哈。 对啊，一下把我从这个刚才的这种嗨爆的感觉当中拉了回来，有种要马上要跟一个人挥手做再见手势的感觉， 就想跟他走。 是 雨佳也跟我们说，说到李圣杰，哎，我不得不停车发一条，超喜欢他唱的歌。 Lotus Blue 也说圣杰这首，哎，圣杰大哥这首歌太好听了， 真的是很好听，所以我今天第三首就把它放出来了哈。 你还要再认真的数首第几首，所以有一个排名前后的，嗯，冠军单曲、亚军单曲。 对，这一看就是这个 DJ 才能说出来的话，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是有今天你这个放歌的顺序的哈。好了，继续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马上要这个放寒假了，中小学，所以呢工作日的高峰，学校园周边的通行情况呢最近呢是有所好转，早高峰的开始时间呢也从7点延后到了8点左右，而在工作日的晚高峰呢，我们北京的东三环北路、远通桥以及北三环中路、西二环中路、西长安街等路段呢容易出现车行比较缓慢的情况哈。 哎，不这么就归纳一下哈，我没有发现，确实最近因为我起床比较早嘛，来单位，然后现在发现说确实路上要好走很多。但是春运临近，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周边的交通压力也在攀升。根据往年的情况，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的客运量比较大，而北京西站周边莲花池东路的东西双向、西三环莲花桥区，还有南站周边北京南站路、开阳路等等，以及机场高速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尽早避开拥堵路段，票那么难买，一旦抢到了的话，还是早一点去到这个机场或者是火车站去早早的等着，以免在路上延误，最后哎这个票浪费掉了，真的就是得不偿失。 这千万不能浪费掉，春运这个票估计抢完这一波就没有下一波的事了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我通过歌怀有限看过的好电影，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说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比如像太子说，我在家看到的好电影是科林费斯主演的国王的演讲，里面的主人公呢这个约克郡公爵艾伯特，也是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整部戏都很励志，讲的是有口吃的艾伯特在继任国王之后努力克服口吃，并且成功在二战前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哎，这部片子应该也是奥斯卡的获奖的这个电影哈。 对，豆瓣评分很高。还有刘金龙也跟我们说，我在家里看过小 S 主演的《痴痴的爱》，又搞笑又煽情的好电影，还有《飓风营救123》都很好看，既惊险又刺激，男主演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可以营救出自己的家人。 嗯，这句话好，无论多困难都能营救出自己的家人哈，还是很厉害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看， 还有微乎其微也跟我们 说， 他用歌华最多的功能还是他的回看功能，跟我一样，你就不怕错过喜欢的电视节目还有电影了？就他有一个一键回看，然后你可以直接回去， 对对对， 然后导前一天你可能因为工作啊，或者说聚会各种各样原因错过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都可以找回来再看。 哎，人一说呢，总陪孩子在家看动画电影，比如说《冰雪奇缘》呀、《恐龙当家》呀等等，哎，这些电影，哎，怎么是陪孩子看？这两部片我为什么都看过呢？哈， 就是自己也可以看。孩子也可以看合家欢电影。 合家欢电影是的， 适合在家里看的。还有奇异果跟我们说，去年我在家里用歌华看的是77天和冈仁波齐，全都是藏族题材的影片，在家里看可以躺着看， 哎， 吐了一个捂嘴笑的个表情。 所以这也是在家里能看电影的一个好处，就是想躺成什么样躺成什么样，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 嗯，也想知道更多朋友你的答案，你在家里或者说用歌华院线看过哪些好电影呢？ 好， 接下来这首歌，有听到蹦蹦的心跳声吗？ 有心跳的感觉。

今天白天阵风比较明显，有五六级偏北风，空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6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蔡户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受其影响，玉泉营桥到蔡户营桥南向北、右安门桥到蔡户营桥东向西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陪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爱的对不对，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站在云端飘摇欲坠，下坠，仿佛可以接受我的心碎。 时间播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下坠。在上周的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汪峰呢一袭白衣潇洒的开唱，也是唱了这一首相对有点冷门的作品下坠哈。啊，当然呢汪峰也说他自己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致敬更多的音乐人，让他们的音乐作品重新呈现，所以我今天选择了用时间播的版本而不是汪峰的版本哈， 原版。 嗯， 当天晚上呢其实汪峰还邀请了时间播到现场去观战，其实昨天也跟大家介绍了，在现场的时候呢汪峰问他说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歌，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下坠，可能觉得整个人是不是状态不太好，一直往下掉。时间播说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床塌了。就当时也开玩笑哈，说哎这首歌这么好听，就是大家有关注到吗？然后现在有什么评论吗？999+吧应该是。 对， 但是呢时间播出是零， 是零啊。 不过因为被汪峰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以后，在节目播出短短24小时之内，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08万。 嗯， 在截止到周日的这个数量已经突破了620万，并且已经登上了热搜榜，而且在一夜之间评论量，原版的这个评论量哈，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时间播的这个评论量已经突破了10000。 所以说好酒还怕巷子深，对不对？ 嗯， 就是你有一时候有一些好货还得拿出来。其实这首下坠我当时一听就觉得应该原来听过，后来想来想去是动力火车原来一首歌就叫做可以不流泪，实际上后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动力火车呢向时间播要的版权啊，那后来呢是他们自己改编了一个名字， 也翻唱过。 对， 嗯，算是另外的一种版本的翻唱。感觉了另外的一个版本的来自时间播的下坠之后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要问大家的是，你在歌华院线看过哪些好看的电影，或者说你在家中看过哪些好看的电影。 哎， 同时要跟大家介绍歌华电视院线最新上线的重磅年度大片，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包括这个原声的音乐 Remember Me 放过很多次啊。 没错没错没错， 迪士尼的又一部巅峰之作寻梦环游记赶超头脑特工队和冰雪奇缘，获得了9.0分的高分评分，并且在豆瓣有超过22万人给出了5星满星的评价，并且荣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提名。 哎， 今天这部传奇动画正式登陆了歌华电视院线，没有看过的赶快来点击。 是，刚才呢有些朋友就已经说到了《冰雪奇缘》了，现在呢这一部巅峰的《寻梦环游记》都已经可以在歌华院线当中来看到了，所以请大家来多多关注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通过歌华有线看过哪些好电影啊？大家呢其实说到了包括一些好节目。Amy 小月说呢，我在家就看美食节目，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国》，然后节目结束呢，带着胖了好几斤的肉去上班，再被同事挤兑，没有办法，就是吃货就是馋，没有办法啊。 马上要过年了，没关系，减了也会再弹回来的。不如说过年以后我们再好好商量减肥的事情。 是。 冯丹的姐说，我在歌华院线看过《转山》，特别好看。台湾电影讲述一个人的滇藏线骑行，我也看过 啊， 很励志的一部电影。 对，没错，这个确实有一点点这个能够看到自己诗和远方，以及面对这个面对这个自己和人生的这样的一些道路的一些重新的认识吧。对， 来思考一下人生终极问题，我从哪来，我到哪里去。 对，三个问题哈都帮你来解答了。好了，这是他们的答案，欢迎你把你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会把你带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来自于徐飞的《迷路地儿》。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城市都是粉色的感觉啊。 白色纸袋被吹起飘啊飘，乌云就要掉下来的节奏，找啊找找啊找，我要找个地方躲一躲，我有些麻烦塞在脑袋里，左拐右拐想绕道看眼里，冰淇淋弄脏了我的球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只是看看你而已。哦，你怎么在这里？哦，冰淇淋留下汗滴。Oh my god, oh my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让我变成一只迷路 deer, 让我变成仙人掌吧 deer, 让我变成一个蘑菇。也好啊也好啊也好啊也好啊 Dear, 朵吧。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照片的时候，通常会反映说，哎呀，真不错，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啊？但是看到烂照片的时候，就往往说，你拍的好烂。 人习惯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自身，失败归结于环境，而将他人的成功归结于环境，失败归结于自身。 好的是，哪些技能只要稍微一学，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帮助？ 夸奖他人。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夜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价购，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六二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Just went viral. Right stroke, put a baby in a spiral. Soprano C, we like to keep it on the high note. It's levels to it, you and I know. Bitch, be humble. Hold up, bitch,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bitch, sit down. Be humble. Bitch, sit down. Be humble. Bitch,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itch, sit down. Me humble.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Ooh, that that nigga thinking that he frontin' on women. Get the fuck off my stage, I'm the cement. Get the fuck off my dick, that ain't right. I make a play, fucking up your whole life. I'm so fucking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fro with your pride.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ss with some stretch marks. Still a take you down right on your mama couch in polo sock. Ayy, this shit way too crazy. Ayy, you do not amaze me. Ayy, I blew cool from AC. Ayy, Obama just paged me. Ayy, I don't fabricate it. Ayy, most of y'all be faking. Ayy, I stay modest about it. Ayy, she elaborated. Ayy, this that Grey Poupon, that Avion, that TED Talk. Watch my soul speak, you let the meds talk. Ay, if I kill a nigga, it won't be the alcohol. Ay, I'm the realest nigga after all. Bitch, be humble. Hold up, bitch,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bitch, sit down. Be humble. Bitch,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itch, sit down. Bitch, Leon Bo. Bitch, sit down. 来自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 Humble。当然呢，这首单曲呢是今年的最佳专辑的入围名单当中的 DAMN 当中的首发的主打单曲啊。今年的 Kendrick Lamar 的 DAMN 以及呢 Lord 当中的 Melodrama 本来都是口碑绝佳的非常好的两张专辑，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两张专辑应该拿下年专，但最终呢非常遗憾的还是成为了陪跑榜，因为今年实在是太火了，火星歌哈。 嗯，虽然说 Kendrick Lamar 没有拿到通类的奖项，但是却包揽了说唱类的所有奖项，七项提名最终收获了五项大奖，也算是第二大赢家了。 对，也算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于在嘻哈这个类别当中，他今年算是一统江湖了哈。 嗯，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整个两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格莱美第60届的这次颁奖典礼当中的一些优秀的作品。 哎， 但有一些好的电影呢，想跟大家推荐，比如说本周五马上就要上映的《南极之恋》，这是监制关锦鹏、导演兼编剧吴有音以及主演赵又廷和杨子姗共同来为大家呈现的。 对， 这个影片的故事呢，挺好玩的。 嗯，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一个婚庆公司的老板吴富春，还有高空物理学家金如意，因为一场意外坠机在南极相遇，在南极实景拍摄的。面对伤痛折磨以及物资匮乏的困境，两个人彼此依存，互生情愫的纯爱的故事。 当然呢，南极绝恋是中国影史上第一次在南极实景拍摄的故事长片，40多个人的剧组呢在那边一共停留了28天进行实景拍摄，还挺不容易的哈。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阿庆《南极星》。 拉开黑布帘，眺望眼前，南方夕阳混着苍白的雪掉下来，我们朝着梦想的城市要出发，终究还是到了各奔前程的时刻，心灵地图上南极星都不熄灭，照亮了数不清旅途中的友谊，我的朋友啊，手交错道别之后留下温暖眼泪，谢谢陪我那么久，我们要一起旅行，到如今这个梦是个不可能再实现的体会，心中有了你，就让我有勇气，唱着希望的旋律，弹着勇敢的歌曲，带着我的梦，帮我继续坚持下去。只要记得，当你觉得寒冷，请回头眺望夜空，举起双手，我会在远方等候。 我跟着蓝天，唱着永远，往地。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好了，早安音乐秀，欢迎你的上班路，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信的《南极星》。继续来看一下，根据女作家安妮宝贝的作品《八月未央》改编的电影呢，最近也是在上海开机了。由于在电影《芳华》当中呢，是扮演了萧惠子的钟楚曦， 萧穗子 的钟楚曦， 漂亮的那个小姑娘， 对、以及罗晋和谭松韵啊。这个小说呢，主要讲述了是一对亲密无间的闺蜜，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哈。 其实安妮宝贝的这个作品《八月未央》真的在大家的童年记忆当不能童年了，青少年时期， 童年 青少年时期有很大影响力的。 对， 所以这次被改编成电影之后，也有很多的原作粉哈，死盯盯的盯着看，说哎，等能不能呈现我们心目当中的《八月未央》的这个故事。 哎， 其实两个闺蜜爱上同一个男人，想到这么狗血的剧情，但是经历一些爱情、死亡、告别、流浪、邂逅、离别等等等等这样的爱恋故事，也要看最终呈现在荧幕上是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被原著粉盯上的这种作品是不是很不好拍？ 压力很大，但如果真的拍好了的话，就原著粉真的就立马变成自来水 啊！ 对，然后帮你去 冲。也是哈，就是其实有压力也有动力哈。 是，今天早上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在歌华有限看过什么样精彩的电影，或者说你在家里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炸酱面脑袋跟我们说，我觉得在家看电影最便捷的就是可以看到之前来不及看的电影，或者需要 N 刷的电影。 有道理。 还记得自己跟老公刚结婚的时候，都是靠歌华有限的电影来打发周末时间的。昨天晚上又刷了一遍《肖申克的救赎》，因为他觉得好电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二刷、三刷、N 刷。 是， 当然他说自己刷的最多的是《阿甘正传》。很多朋友应该也是这样的选项吧？ 《阿甘正传》我想是很多人的最爱了哈， 值得看很多遍。 对， 然后动画片还有《千与千寻》。 对，他说呢，这个动画片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个人的是动画片的爱好者，所以基本在电影院看到的好动画都会回家二刷。哎，那这不就 OK 了吗？刚才我们说到的《冰雪奇缘》啊，包括《寻梦环游记》，你都可以再刷到了哈。 是，就是今天马上就要上线的，在歌华电视院线的《寻梦环游记》。当然，也有林瑞牧原在路上2018，他说我一般不太在家里看电影，因为感觉好像没有看电影的气氛，还是要去影院看电影。 对，在影院看电影肯定是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在影院可能就是有一种仪式感吧，在家里可能相对来说会轻松自在一点，也不太一样了。有的爆米花电影我觉得在家里看其实也挺好的。 不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也可以来到咱预设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这就要出发，催促我快离开，我的心已超载。你不了解的爱，当失望逐渐将一切都掩埋，没想到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几个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面玲珑彩线的存在，风的云气相当传递中枢纽的虚荣，却也看不下去你关系的言不由衷，深爱一秒钟也足够，深爱好听话别再说，深爱不是真心话轻快淋淋雨晒晒太阳，贴近大自然，贴近大自然，贴近大自然，贴近大自然，贴近大自然。 来自彭佳慧的 Shut Up。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午的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彭佳慧说到的是 Shut Up 啊，感觉是哎赶快站住站住站住， 是站住不应该是闭嘴的意思吗？ 人家也可以说翻译成闭嘴的意思了，那我觉得差不多了哈。嗯，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在家里用歌华有线看过什么样的好电影，或者说你经常在家里看什么样的影片呢？很多朋友都来跟我们分享了，但是接下来要隆重为大家推荐的是高分巨制催泪刷爆朋友圈买不到票口碑爆现场爆画面爆故事爆的寻梦环游记。 有这么爆吗？ 这部电影在今天就要正式登陆歌华院线了，大家在家中就可以再二刷三刷 N 刷这一部经典电影。 哎，当然呢这一部电影呢也是评分赶超头脑特工队的9.0分的高分的电影。在爱消失之前呢，请记住我，在亲情和梦想的桃花源，当亲人逝去，再也没有人怀念，就会永远的消亡在亡灵的世界吗？但是死亡并不是这部片的爱的终点，这是这部片的真正的开始。寻梦环游记呢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第19部动画长片。这部片的灵感呢是源于墨西哥的亡灵节，讲述的是热爱音乐的小男孩米洛以及落魄乐手埃克托在五彩斑斓的神秘世界展开的一段奇妙冒险旅程的故事、啊、 嗯，小男孩的名字是叫做米格啦、 嗯、 很可爱，他的奶奶每次都会叫他米哥不要乱跑， 米狗米狗啊， 对，开启了一段奇幻冒险的音乐旅程。这部影片呢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引起了巨大的好评，荣获了第75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奖，而且也是第29届美国制片人工会动画类最佳影片奖的获得者。 对， 当时其实刚刚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说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说、 嗯、 被名字耽误的好电影，就听到什么寻梦环游记啊，又或者什么飞屋奇遇记什么之类的，应该是一类的， 是是是， 但其实看完之后忍不住都给他点赞说好。 马上呢2月份的这个奥斯卡的最佳的动画长片估计有可能也会被他摘得，我们到时候会持续关注一下啊。当然呢朋友圈呢推荐刷屏了这部片子，应该来说口碑是非常不错，而这部传奇的动画电影今天1月30号也就将正式的登陆歌华电视院线，所以没看过的朋友请赶快过来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歌华院线都看过哪些好电影，估计今天之后就会有人提到这部戏了，寻梦环游记啊。 是的，其实平常我们在家里看哈，经常我会选择一些拌饭电影看。 拌饭电影是什么意思？ 就是吃饭的时候拌着看的电影。 吃饭的时候才能看的哈。 不是，就是很适合你在吃饭或者说做家务的时候，然后你在电视上放着，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太需要那么烧脑的电影、 哦，看就是你的食量，要是我的食量那就是下饭电影了。 下饭电影要看4个小时吗？ 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来自于 Portugal The Man 带来的这首单曲啊，当然呢，这也是昨天的最佳流行组合奖当中最终胜出的一支这个乐队组合。我觉得非常奇怪，昨天我们刚刚放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嗯， 明明是去年最大的大热单，但是这首歌曲最终我觉得算是有点小爆冷，因为它击败的是昨天那首歌曲以及 Despacito 啊。 你觉得自己像章鱼保罗，赌哪首哪首？ 对啊，昨天我那两首歌我都放了一遍，你知道吧？然后都没有得奖哈、啊。 想让大家再分享一下的是，在今年开始啊，央视科教频道将全面改版。不知道你在家里会不会经常习惯的去看科教频道，但其实仔细梳理一下发现他们这几年还真的有一些品牌的栏目。 对， 比如说像中国诗词大会的第三季将在春节大家合家欢的时候如约而至。 嗯， 此外呢，像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这三大文化品牌栏目也将全新改版。 当然呢，央视的科教频道还将继续提升健康之路、自然传奇、地理中国等栏目的服务性和贴近性，扩大像比如说绿水青山看中国以及寻找最美教师、寻找最美医生等特别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拿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节目。 嗯，快到春节了，因各家电视台基本上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在争夺广大的观众。 对， 可能春节是我们一年当中看电视时间最长的时候了吧。 哎，没错。而且呢，你要知道春节呢，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节目，我觉得央视都办的也还挺有意思的，像比如说最近呢，袁娅维也参加了直通春晚。说实话，像他的这种咖位，我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去参加直通春晚哈。 哎，可是春晚真的现在已经在排练当中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看到他。来自袁娅维的《玛雅恋人》。 相信你不 去之前找寻每条街，那正是你爱的脸，爱恋不浮现，一道同心圆，玛雅恋人传说的喜悦，相信你不远总会能遇见，月亮女神灵验，谁会来兑现， 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23，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是央视的直通春晚哈。继续来看一看地方卫视，江苏卫视呢宣布，今年春晚呢将继续打情怀牌，也邀请了张明敏、蔡国庆、陈明和吉祥三宝，为观众带来了那些充满回忆又耳熟能详的春晚金曲啊。 嗯，其实每一年呢，大家在看这个春晚的时候，可能更加关注的都是语言类的节目，因为毕竟在春节的时候，希望合家欢嘛，能开开心心的大笑一下。 哎， 那这次在语言类节目当中，他们也是邀请了像张凯丽、韩童生、魏吉安、苗阜、王声、邵峰这些实力演员，来给观众精心准备了很多的作品。 嗯，你刚才说到的苗阜、王声，我记得好像在央视今年春晚当中好像也有作品、啊、 对，也有他们的名单。 是， 但因为地方卫视的春晚一般都是提前录制， 会错开啊。 对，然后大家基本上在过年的这几天都可以把优秀的节目扫一遍。 嗯，今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大年吧，这个好像自己的这个作品不停的在被传播啊。当然呢，江苏卫视之前呢也是把李泉呢是带出来了，因为当时实际上在天籁之战当中，我记得好像李泉当时是有不错的演出和表演啊。 嗯，这个天籁之战应该是另外一个台的节目。 天籁之战， 江苏卫视这个 他当时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啊。 应该是蒙面歌手。 蒙面歌手，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其实上周的时候，李泉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大家还挺惊讶的，说为什么呢？你会决定要去歌手？然后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恳切的。 怎么说的？ 他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哪里有舞台，哪里就应该去表演。 哇，说的真好啊！而且你想是紧急撑场，而且还撑住了。但实际上，在《我是歌手》这个舞台当中，李泉那天的那首作品《我要我们在一起》也不是他第一次来唱了哈，因为在第一季的时候他就跟杨宗纬有一个合唱的版本啊、我觉得其实那个版本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挥洒自如一点点。 对，其实是作为助阵嘉宾在第一季《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两个人合奏过这首歌曲。 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李泉和杨宗纬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户，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只能习惯闭上眼抱着我，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清醒。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哭的一笑，痛的对不理你想个寂静。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日前，著名音乐人郭峰中国 MV 在京拍摄，并将于春节期间在央视播出。莫文蔚、张碧晨、关晓彤、许维洲、马苏、SNH48 与你好少女组合纷纷受邀参与拍摄。时隔三年，孙燕姿推出新碟《跳舞的反骨》，为回馈广大粉丝支持，她在上海举办了新歌畅谈会，与上千名歌迷近距离的交流，分享新歌背后的点滴。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巡回演唱会在深圳如期举办，现场歌迷三度要求罗大佑返场。他表示，人的一生有三个家，他的歌曲中也有三个家，每一个家都能代表不同时期的罗大佑。 Twins LOL 世界巡回演唱会日前在武汉进行了第20场巡演，首次在武汉开唱的 Twins 遇上了当地10年一遇的大风雪，但是歌迷的热情让他们忘却了0度以下的气温，点歌环节清唱回馈现场歌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拥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来自于 Alin 的一首歌曲，太 nice 啊！果然 Alin 什么风格都能 hold 住。如果呢路上看到喜欢的人，请你告诉他你太 nice 了哈。 那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开车，听到这首歌觉得好好听啊，然后按照郭鹏说的歌名去找，我保证你一定找不到。你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三个太 nice。 对， 你刚刚念了五个太出来。 啊，我念了五个太吗？ 可能坐在你旁边的我太 nice 了吧？ 对，所以呢就。不由自主的加了两个太字上去，是不是、啊、 自己给自己铺路。 好了，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最近呢直播真的是这两年的风口的行业啊，当然作为直播行业当中的重要门类，是谁在玩音乐直播呢到底？所以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来告诉大家、啊、 哎，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音乐直播到底是哪个门类，就是也是像我们一样，比如说就是我开一个直播、然后再放音乐给大家，还是说我要现场弹唱那一类的？ 我估计都可以吧，反正基本音乐直播我猜应该是就是跟音乐有关系的门类都算。 这次呢是有一个酷狗直播联合艾瑞集团发布了音乐直播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这个音乐直播用户呢大多是集中在三线以及以下的城市、这类用户占比高达64%。而在性别和年龄的分配上，音乐直播的观看者以男性用户为主，占比超过了3/4，而且是年轻用户的比例比较高。 对， 30岁以下的人群大约占了70%。 对，但是作为了80后和90后的用户呢，年轻人的付费意愿是比较高的。从每个月的打赏金额来看，高额打赏的用户呢占据较大的比重，每个月打赏2000元以上的用户占比将近40%。哇， 大家都这么有钱吗？ 太有钱了哈！ 同样是音乐直播，我们从来不要求大家打赏。 对，只要求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 OK， 对不对啊？ 其实只要大家在上班路上听着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做节目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啊。虽然呢，看到别人呢挣2000多块钱，我也挺眼红的。 这不是挣2000，这是每位用户都打赏2000多、 啊。太多了哈， 是眼红，但是还是不要想太多。来自歌顶。 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飘映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叠加幸运的掌握。Yeah. 雨灯在闪烁，你犹豫闪躲，爱出大步的轻松，轻轻很概括，换了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天一道彩色。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天桥上夹着多少美梦？碎碎念都停止转动，把耳朵清空。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Yeah. 雨灯在闪烁，没有越闪躲，爱出大步的轻松，轻轻很开阔，花了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闪烁，越有越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花了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天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越有越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花了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天一大彩色。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活，所有的烦恼统统任性幻化，懂都轻轻放回忆的伤口，享受陌生人给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Ooh.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just wanna die today. I just wanna di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just wanna die. And let me tell you whyother shit I'm talking about, they think they know it. I've been praying for somebody to save me, no one's heroic. In my life don't even matter, I know it, I know it. I know I'm hurting deep down, but can't show it. I never had a place to call my own. I never had a home. Ain't nobody calling my phone. Where you been, where you at, what's on your mind? They say every life precious, but nobody care about mine.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You don't gotta die today. You don't gotta di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You don't gotta die. Now let me tell you why. The very first breath when your head's been drowning underwater. And it's the lightness in the air when you're there chest to chest with the lover. It's holding on though the road's long, seeing light in the dark gets things. And when you stare at your reflection, finding hope and hope it is, I know that you'll thank God you did. I know where you've been, where you are, where you're going, yeah. I know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ife. What's a day without a little night? I'm just trying to set a little light.It can be hard, it can be so hard, but you gotta live right now, you got everything to give right now.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Woo!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来自于 Logic 以及 Alicia Cara Khalid 带来的18002738255，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是这个数字哈。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热门的榜单上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好奇说，哎，这串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电话号码吗？要不要尝试去打一打？ 哎， 其实你听完这首歌当中，它有重复一直在重复的一句歌词，其实大概就可以意识到它在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件故事。 对，今年的格莱美是请到了这三个人，这串号码呢，实际上是旨在人们强调重视和预防自杀，拨打这个号码。是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去走出人生的黑暗，重新获得希望和光明、啊、 嗯，其实这个电话号码就是美国的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线，当有人想到自杀的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获得更多专业人士的帮助。其实他们也在用这个音乐来宣传这个救命线，以帮助到更多 多的人。 对， 我觉得做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和感情当中来传递和抒发感情。 哎， 我们可能会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小情小爱，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大情大爱，来通过音乐传递更多的能量。 关键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音乐制作人可能不在少数，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还能把这首单曲做得这么的打动人心，这个就不太容易了啊。 所以一直也是在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排名比较前的一首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应该当选年度最佳单曲。 但是最新当选的呢，实际上是火星哥 Bruno Mars 的 That's What I Like， 所以呢，可能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个事情了哈。这首歌曲当中呢，刚才也有这个来自于加拿大的铁肺才女 Alicia Cara， 今年是捧回了年度的最佳新人。作为一个刚刚从组合当中单飞的她来说，今年的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 哎，我觉得今年有好多就是从组合当中单飞的女歌手，成绩都非常不错。比如说 Alicia Cara， 还有我们之前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Camila Cabello 啊，对， 这也是有两首歌曲现在都已经是热单了。 所以新人现在也算是当道了啊，格莱美呢也是预测出了未来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趋势。这些新人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看看他们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更多的作品能够奉献给大家哈。 嗯，接下来咱音乐秀送给各位一首轻快俏皮的歌曲，这是燕姿2003年专辑《The Moment》当中的《懒得去管》。 今天是下午2点半，我睡到自然醒，哦，你来按电铃。去过 来自于孙燕姿的懒得去管。从音乐当中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生活的脉络啊。孙燕姿的最新的这张专辑呢，消失的反骨当中呢， 跳舞的反骨 当中呢，我觉得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他有一些音乐的自己一些最新的一些感悟和进化。 对，其实从生了宝宝彩虹金刚之后呢，其实燕姿的歌路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最近燕姿也是有好消息，她又有了一个宝宝了，就是现在又怀孕了，期待燕姿再次当妈妈。 胖成两人她自己说、 胖成两人月半吗？ 对，月半哈。 懒得去管，其实在周二哈，很多人又投入到了新一周工作当中，会觉得头绪很多、很烦躁，但其实偶尔也可以用这一首歌曲来给自己的脑袋哈稍微放一个假。哎，这些事情小事情就懒得去管了，稍微放放松，也不用凡事都完美主义。 是，那再看看天气吧。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冷空气的活动的范围是有所减弱，气温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了，所以呢这是一月下旬以来的气温最高的一天。 但虽然气温回升了，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还是要再一次很唠叨的提醒各位，防寒保暖不能松懈，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小心提防感冒。 哎，这就是今天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 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两个人走，我跟着路口，你说不爱我，放我在眼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扭曲我所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游戏我玩不起来。我不想走你家的路口，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本人依然没救，而香烟没停过，可到我心很痛。没有人救我，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犹如利刃飞过来，瞬间我终于明白，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